相遇，一路上有你，同一点也愿意，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 这首《一路有你》收录在张学友的第四张国语唱片，那张唱片的主打歌你一定记得，叫做《吻别》，它的销量到现在为止仍然保持着华语乐坛销售最高纪录，所以呢也是让张学友在那个时候成为了歌神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升，《风筝》。 所以我在飞翔的时候

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时光总是能打磨出最好的东西，比如情感，比如文字，比如音乐。 No necesito más de nada ahora que me iluminó tu amor inmenso fuera y dentro。 行走的路上，我们轻轻依靠着时光的窗户，等待一朵花吹开美丽的回忆。听，那是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组合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组合，他们现在已经分开，他们有着干净的声音。当年正是这两把嗓子唱了一首《掌心》，让李宗盛大哥为之一振，迅速把他们签约成为了歌手。这也是我们记住他的第一首歌，而每当雨过天晴的时候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这样的一首歌，无印良品时期的《雨过天晴》。

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许巍的，总之是很早。那个时候听许巍，大家都不太认识他，我经常推荐给朋友听，但是老是呢被误认为是朴树。许巍的声音非常的嘶哑，很低沉，但是吐字呢却出奇的清晰。2002年的时候，这张《时光漫步》的专辑出来，《蓝莲花》这首歌被唱成了口水歌，许巍的原创也被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来听听这首歌，回忆一下你的当年漫步。 是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，让我们相互温暖。漫步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，是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，让我们相互温暖。漫步在这阳光里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，让我们相互温暖。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。 漫步，这是在你的哪个年纪里喜欢过的歌呢？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就会喜欢不同的音乐，但是无论在哪个时期，总会有那样的一首歌出其不意的温暖过你，即便不是你从前偏爱的风格。最后这首歌也是一种阳光下的祝愿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明天见。